在朝鲜劳动党的关怀下，火星石地底中远程战略导弹试射工程参加者从6月25号到29号在平壤度过了难忘的日子。首都平壤市民25号热烈迎接了为火星石试射成功做出贡献的科技人员、工人和干部。他们瞻仰主体的最高圣地锦绣山太阳宫，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表示了崇高的敬意。他们参观了平川革命史基地和科学技术殿堂，并前往绫罗人民游园地、绫罗海豚馆和文秀戏水厂度过了愉快的时光，还观看了革命歌剧《革命胜利在望》和国立杂技团综合杂技表演。他们参加了盛大的欢迎宴会，还受到了充满恩情的生日宴品。他们在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祝贺和款待。29号结束在平壤的参观日程，踏上了归途。